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对酒当歌，自问何以解忧，自答唯有杜康。 公元2021年 FM 100.6京津冀之声，你问何以解忧，我答解忧书房。 有书有人有故事，有问有答有话说，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欢迎来到解忧书房，大家好，我是刘思佳。今天我们请到的还是汪斌老师，欢迎你，汪斌。 大家好。 我看到有位朋友在留言区说啊，从我们在2013年的时候吧，最开始录制青春晚自习心理对谈的时候，那个节目一路听过来，现在再倒回去听，就发现啊，我们两个人之间在说话的时候、介绍的时候啊，都比以前显得要熟悉多了。所以以前我在介绍汪斌老师的时候，还要念一大堆头衔呢，然后好像语气也显得比较的严肃和生分啊。现在呢，就是熟悉起来之后，因为大家对汪斌老师也非常熟悉了，所以我们就说是请汪斌老师。就像当时有人给爱因斯坦写信，只写爱因斯坦收，他居然收到了。我觉得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汪斌老师是同样的一个存在，所以就不需要介绍那些头衔了。 哎呀，谢谢思佳说完了，我觉得这是一种莫大的赞美。我在想，一直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有没有听出我们这些年来我们本人的变化，除了我们变得越来越默契、越来越熟络之外，每个人好像在做这个节目过程当中，自己的人生也在经历着很多的变化。 嗯，说起来就好像是节目带来的，其实做不做节目，我们的人生肯定也都会经历变化。就像汪斌老师说的，生命当中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那在11月16号的时候，我们收到了一位朋友的来信，我想他在这些年肯定也经历了生活当中的跌宕起伏，但不知道从他写信啊到我们念出他信的这些日子当中，生活是否又起了变化呢？他说：“思佳、汪斌，你们好，因为不知道我们到底谁大谁小啊，所以我就直呼其名了。我是一个40过半的单身妈妈，离婚10年，一个儿子跟我一起生活，他今年上大学，儿子懂事乖巧，上的是一所一本院校。他的性格有些内向，不爱运动，我有的时候会感觉对不起他，没有给他一个完整的家，有的时候也会感觉没有照顾好他，没有让他在成绩上有更好的表现。我天生夜盲弱视，我的父母总是以争吵的方式相处，我母亲认为他永远是对的，他的教育理念就是不停的批评，从来不表扬和认同。年轻的我曾一度自残自杀过，为了脱离原生家庭，所以我早早就结婚了，可是婚后才发现两个人的三观根本不一致，所以又开始经常争吵。我讨厌争吵，从心底里厌恶。后来孩子的爸爸去外地发展，然后我们就分居，就离婚了。我在上学的时候成绩一般，工作时换过几个单位，在新的工作环境中总是参照工作的需要考各种证书，比如建造师、经济师、法律从业资格证等，我都考下来了，但都没有坚持从事相关的工作。目前我在一所事业单位上班，工作稳定。我想考研，考心理咨询专业，我想弄明白自己，想知道生活的意义，想在临终的时候不留遗憾。英语是我的弱项，如果每天花2-3个小时学习英语，其余时间我就是工作、看书、锻炼身体、画画。我也想退休以后可以四处去走走看看。我认为心理咨询师的身份可以让我在不同的城市中找到一份工作，养活自己。周六周天不工作，休息时我就可以漫步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感受不同的人文情怀。离婚以后我一直单身，我是想再结婚的，但是我想找一个两情相悦的人结婚，两个人可以一起看云卷云舒，听雨打芭蕉。周围的人说我太过天真幼稚，太矫情，不务正业，放着那么多的证书，不想着好好努力挣钱。目前我感觉我太多的活在了别人的认同里，包括考证书的目的也只是为了得到别人的肯定。我敏感、自卑、悲观，但是却又有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我不甘心我的一辈子都没有幸福陪伴， 也不甘心一辈子都没有一段和谐稳定的亲密关系。总说人生是场修行，那我的道场是不是就是情感呢？快50的年龄了，还想着考研，还渴望爱情，还计划着四处走走，是不是就是不够现实呢？听你们的节目，听了大概有2-3年了，给了我很多的启发，但是我好像就是知道好多道理，但是仍然过不好自己的人生。不管我的小纸条能不能被抽到，都要衷心的感谢你们的倾听。他祝我们一生平安喜乐。一生有的时候那么长，我们要做到此刻在眼下平安喜乐，照顾好每一个此刻，是不是就能串联起一生的平安喜乐了呢？问汪冰老师听完他这封信以后的感受吧。 这位朋友说自己好像是知道了很多的道理，却感觉仍然过不好自己的人生。我想说，您太谦虚了。其实读完这位朋友的人生故事，我觉得你已经尽其所能的在过好自己的人生了。至于您说觉得过不好或者没过好，是因为您对自己的人生有一个更高的、更理想的期待。我第一个听完啊，作为这封信的听众，第一个反应就是，您不要对自己太苛求了。其实说到您活在别人的评价当中，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您是如何评价自己的。当我看到您作为单亲家庭的一位母亲，把儿子养到了上大学，然后自己也去尽其所能的哈，做了很多的事情的时候，我觉得你已经很不容易了。所以在要求自己能够过好人生的时候，能不能先想想已经做得足够好的部分？我觉得您应该学会先心疼一下自己。 对，而且我觉得他不应该把所有的担子都放在自己的肩上，就是他觉得儿子的成绩啊，可能也是他做的还不够好，或者说儿子的性格内向也有他的关系，还有所谓的不能给儿子一个完满的家庭。我觉得您说的这些事情当中，没有一件是您可以完全做主而您没有做好的。那既然有很多事情并不是自己能够把握好的，您还在这苛责自己，那不是浪费时间吗？其实我觉得所有的时间应该节省下来去做你能做好的那些事儿。我记得之前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推荐给大家一本书啊，就是大意是要每天给自己一分钟吧，主题思想就是要每个人先要照顾好自己，才可能去照顾好别人。所以呢，当你自己呢埋怨自己没有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庭的时候，你应该首先看到的是你其实渴望的也是宁静和谐美好的两性关系、夫妻关系，但是呢你却没有得到。其实这是你内心的一个渴求，或者是到目前为止一个非常大的遗憾。你不能马上就跳到儿子那儿啊，因为我没有给他这样一个完满的家庭，所以造成他的性格有些内向。那其实这里还暗含着一层意思，就是您认为性格内向是一个缺点咯。其实我觉得往往是您这个背后的这一层含义和焦虑，可能是会带给儿子一些压力的。其实他可能就喜欢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当中，内向的人往往有丰富而敏感的内心世界，他在其中徜徉就让他已经得到了莫大的精神享受。只是您认为外向要比内向好，这是你内在的一个标准。可能不管是对自己啊，还是对孩子，首先要做的都是减负，而不是在增加负担。首先呢，是要丢掉框架，破除那些限制人生的枷锁，而不是不停地往上去贴标签，以及去和别人进行一些完全不必要的比较。问汪冰老师。 我也认同刚才思佳所提到的，这位朋友认为自己生命中出现的一切问题，包括自己的儿子可能出现的他认为的问题，都是因为自己不够努力，本来可以做得更好。我觉得你这种归因的方式会让您在很多的时候，在很多事儿上都非常的自责。您说到了希望有一个人可以和您终成眷属啊，两情相悦，互相理解。其实不妨先成为这个人，就是当您和自己对话的时候，当您与自己相处的时候，能不能不像您的母亲对您一样，从来不表扬，从来不认同，不停地批评呢？因为我觉得你已经成功地走出了原生家庭对你的影响，但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你能不能换一种方式与自己对话？ 我特别认同刚才思佳提到的，其实子女出现的任何问题，父母都会认为是不是因为我没做好，是不是因为我没做对，因为您选择了走出前一段婚姻，所以自然会觉得这是不是和那件事有关系呢？不停的这种归因方式不仅没有改变现实，反而让您会觉得孩子身上的每一点点变化都有可能是危险和问题，因为你是带着忧心忡忡的眼光去看自己的孩子的。所以我想你给自己增加了好多没有必要的负担，比如说在您的生活当中啊，您想弄明白自己生活的意义，希望不留遗憾，我觉得这不就是比起很多很多人已经生活的更有觉察更有追求的表现吗？至于什么是生活的意义，您给出了一些想象中的答案，但我觉得当您去追寻的时候，哪怕在现在没有选择到不同的城市去的时候，他已经是为这件事情做的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尝试了。不是只有找到答案的那一刻寻找才有意义，而是寻找和思考的每一天我觉得都很有意义。我刚才说的这番话呢，就是想告诉您，其实您离理想的生活并没有距离那么远，关键是你是不是认同现在所正在过的生活。 他是不是认同呢？啊，其实我觉得我们的这位题主始终会纠结在一个考试和证书上面。他其实已经拿到了很多的证书啊，不管怎么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也是非常了不起的，建造师、经济师、法律从业资格，我感觉这些好像不是非常相关的一些行业、一些职业的方向，他都能够拿到证书，而现在他又想进一步去考心理咨询，这又是一个跨领域跨行业的一个证书。但是我想对您来说，真正的跨出巨大的一步，不是说在其他的领域再考证吧，而是能不能不用证书来定义自己。因为我们的生命是如此丰富，如此生动，而如此可以充满自己的激情和创意在里边，没有一张证书可以说明我们是谁，是不是？所以您所说的自己未来的那种生活方式，不管是去各处走一走看一看，和爱人一起看云卷云舒，听雨打芭蕉等等，还有呢就是有一段和谐稳定的亲密关系吧，无论是哪一种啊，还是走四方等等，我觉得都不需要一纸证书啊。所以我不知道您一方面啊，在你的日程表上有这么多事情要做，而且在我看起来也是确实是非常美好和有吸引力的事情，而另一方面呢，你却又把这些宝贵的时间又要投入在取得证书上。您觉得只有取得了心理咨询师的证书，您才有办法在其他的城市去行走和所谓的安身立命吗？我觉得我们的这位题主可能缺少的不是证书啊，他多的也不是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他对生活其实缺乏一种现实主义的想象力。听起来是不是有点矛盾啊？要现实主义，然后又要充满想象力。我们这位题主好像一时之间呢就有很多美好的幻想，那一时之间呢又被证书打回原形，觉得我必须得要取得某种资格才有资格开展自己想要的人生，是这样吗？问问王明老师。 你刚才讲到了那种矛盾哈，在现实当中是不是能够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呢？我觉得这位朋友的信读到后边让我想到了那句话，叫生活在别处，生活在未来，在两个人的亲密关系里，生活在四处游走的那种状态当中。但其实生活也在此处啊。您说到了体验不同城市的人文情怀，那在今天您的生活当中能不能有机会去体验到呢？您说到了人生是场修行，那我的道场是不是就是情感呢？我觉得你能把情感当作修行特别了不起，因为修行就意味着我们朝着终点去，至于能不能修到，那要看机缘，我只是尽人力听天命。如果把情感比作修行，那两情相悦或者两人相伴并不是最终的唯一结果，而是在情感当中能够修行自己就对了。如果您再把这个概念放到当下，每天不都是修行吗？在哪里也都是道场，对不对？我就想说，刚才思佳提到的，在现在的生活当中，你是不是要把现在的生活和未来的道场严格的区分开，还是能够想到哪怕你做心理咨询师，做心理咨询的工作，其实每个当下能不能活出自己，能不能更好的找出不同的可能性享受人生，我觉得也是对你的工作有帮助的。这里边就提到了你考的那些证书哈，我觉得现在你选择的路径和证书都是别人指出来的路径和证书，但是你自己的路径是什么？这很重要。考了那么多证都没有去做，我相信有很多的原因，但可能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那可能不是你的路。 招数于自己的路不光寄托在考研和未来。我觉得您的想法呢非常现实，一点都不幼稚，但是能不能落地，能不能在这个当下就找到机会，我觉得这可能是个需要思考的事情。 对，因为看到你的内心的那些渴望和需求，其实我觉得你现在就有资格啊，你完全不需要再去考取这个资格或者是那个资格以证明你自己的价值。你存在，你是独特的，你就是你自己价值的最好的裁判者。今天也分享给你一本书中的内容，这本书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曾经分享过，书名叫《录制者》。今天分享给你的是第八章《诚实法则》。此时我们来到了山谷的深处，陡峭的山坡和浓密的植被让我们的脚步声机不可闻。我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想着习俗、欲望和诚实这些问题，差点撞到了突然停下脚步的智者。智者指着一只从石缝中探出头来的蜥蜴对我说，他安于做只蜥蜴，并不想变成别的。接着他一个接一个地指着周围的事物说，那是一棵树，那是一条小溪。我打断了他的话，是的，我看到了，但是你感受到了吗？什么意思？与自然世界的其他生物不同，人类身边围绕着各种各样的社会产物和手段，而它们阻断了人类与自我本质的连结。接着智者几乎像是耳语一般对我说，巫师，也就是原住民中的治疗师，声称会施法术。与其说这种法术能改变你的身体，不如说它能将你的意识延伸到动物、树木或溪水上，让你感受它们，习得它们的智慧，与每一样事物融为一体。这样你会感受它们的内在，并成为它们。这是有可能实现的，因为你更深层的自我中包含着这些东西。这与诚实法则有什么关系呢？他微微一笑对我说，我知道你会有疑问。我的朋友庄子曾说，夫湖不日郁而白，屋不日前而黑。自然界是完整且真实的，湍急的溪水、流动的风和鸣叫的蟋蟀都怡然自得。你对自己的现状满足吗？是否不想得到更多，也不想丢弃已有的东西？我问，如果我还想成就更多怎么办？智者又笑了，反问道，更多？你如何成就更多呢？你已经毫无阻碍，没有限制了，旅行者。当你死去的时候，天国的入口处不会有人质问你是否曾是位圣人，他们会问你是否活出了自己。他接着说，从柏拉图到莎士比亚，先人的智慧提醒我们要认识自己和忠于自己。诚实意味着忠于自己，了解自己，做真实的自己。只有这样，我们的所作所为才是诚实的，才是与我们的最高意志保持一致的。也只有这样，我们的身体、意识、情感和态度才得以互相补足，形成一个大于所有部分总和的整体。在我们了解自己内心的动力、价值观和动机之前，在我们接受自己而不是希望将自己伪装成什么人之前，谈论诚实是没有意义的。一个人可能会因为爱与同情向穷人施舍，另一个人也许是出于负罪感或为了给别人留下好印象而施舍。这两个人都表现了善心，但只有前者是诚实之人。动机和意图在给予者和接受者的生活中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因为我们给予的不仅是物质的金钱，更是自我的价值。我说，我逐渐领会到了，诚实不是能轻易做到的。在变得容易之前，每件事都很困难。智者回答道，为人真实需要勇敢和开放的心态，要能够对自己和世界说，不管你喜不喜欢，这就是我的样子，然后活出你的真实。一旦你接受了自己的本性，做到诚实一点都不难。 诚实与你是否完美无瑕或无懈可击都没有关系，我们都犯过错，只能尽力做到最好，然后从错误中吸取教训，这样下次才能做得更好。遵守诚实法则意味着正视我们的弱点，汲取内在的力量，然后成为他人的引路者。也许圣雄甘地所说的我的生活就是我的教诲就是这个意思。智者答道，是的，孩子们很少会听父母的话，但他们一定会效仿父母。我想你说的不仅是孩子。当然不是，我们都通过为他人树立榜样来影响他人，同时我们也通过模仿来学习。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了这点，事实都是如此。我们很少通过语言让别人产生触动，更多的是通过我们的行为影响他人。智者接着说，我曾经和一个自称和平使者的女人走在一条偏僻的路上，她带着信仰旅行，在得到庇护前不断行走，在获赠食物前保持斋戒。她提醒我们，让内心充满光明，这样你就能得到更多光明。旅行者，这概括了诚实法则的精髓，也希望你能按此行事。这章节的内容也送给我们这位题主，其中的滋味希望你能够细细的品尝。这也是汪冰老师特意为你挑选的一节内容。 这里是解忧书房的上半时段，我是刘思佳，广告之后我们一会儿回来。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解忧书房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及北京时间网站。 我家住在银河边，一湾碧水到江南，梦境一行在扬帆，且看今日好少年。千百年，沿着歌声飘来江南的古船， 夜夜的夜夜摇着老船桨，把这京城种在河两岸。 轻轻云和水洗过我的脸，我的笑声飘在金色的水面。 妈妈的妈妈唱着云和谣，坐在四合院哄我入眠。 我家住在银河边，幸福挤满朋友圈。 新故事， 新画卷， 就在盈盈一水间。 我家住在银河边，一湾碧水到江南。 梦起航， 且看今日好少年。轻轻云和水洗过我的脸，我的笑声飘在金色的水面。 妈妈的妈妈唱着云和谣，坐在四合院哄我入眠。 我家住在银河边，幸福挤满朋友圈。 新故事， 新画卷， 就在盈盈一水间。 我家住在银河边。 今日好少年，我家住在云河边，幸福挤满朋友圈，新故事新花间，全在盈盈一水间，我家住在云河边，一湾碧水到江南， 我家住在运河边， 北京的胡同，千年的文化，胡同连着千千万万家，小时候常在胡同里玩耍，小伙伴一起长大，春天爬上树一起摘槐花，夏天树下一起把花拉，秋天爬墙一起望天涯，冬天四合院里过家家。我们曾在北京胡同里长大，无论走到海角天涯，总会把你牵挂。一条胡同一种文化，冰糖葫芦蘸芝麻，有时帮忙有不同，像胡同火发。顺着那香味扑鼻的槐花，找到日夜思念的老家，望着那历史悠久的青瓦，流出了万分激动的泪花。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 京津冀之声。 欢迎回来，这里是解忧书房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思佳。在上半时段的时候呢，我们回答了这个题主的一些问题。她是一位40多岁的单亲妈妈 啊，渴望着爱情，也渴望着能过上自己想过的生活，实现活出自己的理想。但同时呢，他又渴望继续透过考证来获取更多的职业资格，他觉得这个能让他未来的这些理想更有坚实的基础去实现。我们还是请出汪冰老师，你觉得他的这些想法现实吗？是像别人评价的那样全都是幻想吗？还是像咱们在上半时段所说的啊，可能他需要更简洁的方式来实现？ 嗯，我觉得他的需求非常的现实，因为我想一位单亲母亲为自己的孩子付出了很多年的辛苦和努力，我感觉他一直在等待一件事情，就是属于他自己的生活什么时候真正的开始。这个生活当中不光有他自由自在的云游四方，体验各种各样的人生百态，还包括有另外一位重要他人，就是亲密关系。但是在所有的寄托背后，我要看到了另外一个不够现实，就是对自己所处的这个当下生活的把握。刚才我们所读的书中最后有一句啊，我觉得很多朋友听上去可能会觉得特别虚，这句话是让内心充满光明，这样就能得到更多的光明。我们不妨把光明这个词换成一个更具体的感受，就是让你的心里充满幸福，你就更容易得到更多的幸福。其实这位题主有没有想到，在这个当下你更需要把你的逻辑稍稍调转一下，与其在等待考研之后去了别的城市再开始你的新生活，不如想想在现在有没有机会就让你的内心充盈更多的幸福感。很多人都在等待明天生活中所有问题被解决的时候，我才有资格开始真正的生活。但是如果老抱着这样的想法，你会发现可能那一天永远迟迟不能到来。 而且我觉得你难道不把自己内心的这些想法作数吗？就是你内心或者是头脑当中有一些冲动或者是有一些念头的时候，这可能也是老天在催促你啊，赶紧去活出你的人生吧，赶紧去实现你的梦想吧。如果你认为所有的这些也都是自己掌控的，我的想法就只是我的想法而已，那你能不能试着去去除那个想法呢？如果不是的话啊，说不定这是很多种力量一直在催促着你啊，你一直想做的那件事儿就是活出自己，你现在已经可以开始了，还在等待什么呢？没有这样一本证书可以让你去考，而且也没有人可以去辅导你。关于做自己这件事情，你就是那位唯一的大师，你应该成为自己的生命大师。而且我觉得我们这位朋友啊，有一个地方可能需要你自己特别注意一下，就是你想做什么就去做成你想做的样子，而不要总是去想我原来在这方面做得不好，我在哪方面是有一些欠缺的。想那些欠缺的部分并不会让你以后做得更加完善，反而呢会有可能让折扇上的一滴墨啊，毁了你对这把折扇的这种喜爱。就像我们以前所说的，什么时候这滴墨不再重要了呢？就是当这把折扇无穷大的时候啊，原来的那个小墨点就不算什么了。所以你现在还有充裕的时间，你有健康的身体，你也有这种追求幸福生活的内心的这种理想和愿望，现在就开始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加辽阔，更加宽广，更加丰富吧。我觉得这个是你此刻就能为自己所做的事情。问问汪冰老师。 嗯，所以我提醒一下题主，最后呢，你说到的那句话我刚才读过，说你就是觉得自己知道了很多的道理，仍然过不好自己的人生。我觉得你现在最不需要的就是道理，你现在最需要的是我们刚才送给你书里的内容，对自己的感受保持诚实。我觉得这么多年来，你没有真正允许自己做过自己，你允许自己考取了很多的证书，但那些证书可能离你真正想要去体验和想去创造的生活还是有些距离的。所以我希望你能够抛开头脑中那些道理，如果你决定要活好你自己，那就要听自己的。 好啦，我们也把最好的祝福给你。其实在两个人的美好关系当中，需要的是两颗丰满的灵魂。在你不知道另外一个人正走在哪条路上的时候，你先让自己的生活变得丰富起来，变得生动起来，变得圆满起来。我觉得这个就是你此刻能为自己，其实也是同时能送给你的儿子的最好的礼物。照顾好你自己，我们也把最好的祝福给你。这里是解忧书房，我是刘思佳，感谢汪冰。接下来还有好书慢读，一会儿见。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这里是好书慢读，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这本书《三杯茶》。这位长者名叫古拉姆·帕尔维，戴着上好羊毛织成的棕色帽子，胡子精心修整过，是长嘎吉请来整理财务的会计。帕尔维拥有喀拉赤大学的商学文凭，那所大学是巴基斯坦最好的学校之一，他的学术成就在巴尔地人来说相当罕见，所以在整个斯卡都地区他都是颇负盛名，深受尊敬的什叶派学者。雅古恭敬地退到一旁，把路让给长者。 先生，我能为您提供什么帮助吗？ 帕尔维用英文讲，这是摩顿森在斯卡都听到过的最文雅最漂亮的英文。摩顿森简单地介绍了自己，提及自己遇到的困难，并把收据拿给他看。 哦，这真的是最奇怪最离谱的事， 帕尔维说， 您努力帮巴尔蒂的孩子们建学校，长嘎吉应该知道我会对您的计划非常感兴趣，但他却一个字都没跟我提过。 他边摇着头边说， 真是太奇怪了。 古拉姆·帕尔维曾担任过巴尔蒂斯坦社会福利协会的会长，政府承诺提供给他们的费用一直没有到位，帕尔维不得不做些零散的会计工作以维持运作。他的协会在斯卡都郊区建了两座小学，现在绿色木门的一边站着一个带着钱要帮科尔菲建学校的外国人，另一边则是整个巴基斯坦北部地区最有资格和能力帮助摩顿森的人，一个和摩顿森有着同样目标的人。未来两个星期我都要花时间整理长嘎吉的账本，尽管这么做毫无意义，帕尔维边说边在颈部绕上一条浅黄褐色的围巾。 那现在我们要不要去看看您的材料呢？ 慑于帕尔维的威严，雅古开着长嘎吉的吉普车将他们带到印度河岸附近，镇子西南不到2公里处的肮脏工地，那里处理着长卡吉盖了一半的饭店外壳，钱用完了，饭店却始终没完工。泥墙砌成的建筑物并不高，连屋顶都没有，立在恶臭的垃圾山之中，周围是3米多高的围篱，上头还绑着一卷一卷的铁丝网。透过还没装玻璃的窗户，摩顿森看到了蓝色防水塑料布盖着的一堆堆建材。摩顿森扯着围篱上挂的大锁，转头看着雅古， 只有长嘎吉先生有钥匙。 雅古刻意回避着他的视线。第二天下午，摩顿森和帕尔维回到工地，从出租车后备箱里取出断线钳，走向大门。荷箱的守卫原本在石头上打盹，见状立刻跳下石头，一边用手稳住荡来荡去的生锈的来福猎枪，看起来更像是吓唬人的假玩意儿。摩顿森心想，什么电话不通，长嘎吉显然已经接到通报了。 你们不能进去，这栋建筑物已经卖给别人了。这个长嘎吉虽然穿着白袍，但却是一个黑心肠的人， 帕尔维用抱歉的语气对摩顿森说。但帕尔维回头面对长嘎吉的守卫时，却一点也不客气，粗着嗓子吼出来巴尔蒂话，听起来非常凶狠。帕尔维的每句话都仿佛能刺穿岩石的利铲一般尖锐，字字重击在守卫身上，完全粉碎了他拦路的意志。当帕尔维终于住声，举起手中的钳子准备检锁时，守卫放下了来福枪，从口袋里翻出钥匙，陪着他们进去了。在废弃饭店潮湿的房间里，摩顿森掀开蓝色的防水布，找到了大约1/3的建材，包括水泥、木料以及屋顶的波纹板。他永远都没办法找回当初千辛万苦拖上喀拉昆仑公路的整车材料，更别说找人负责。不过这些已经够他们开工了。在帕尔维的协助下，他把找回的材料用吉普车运回了科尔菲。 要是没有古拉姆·帕尔维，我在巴基斯坦会一事无成， 摩顿森说。 我父亲之所以能在坦桑尼亚盖成医院，是因为他有一个非常聪明能干的坦桑尼亚伙伴约翰摩西。帕尔维就是我的约翰摩西。盖第一所学校的时候，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是帕尔维教我一步步把事情完成。搭上吉普车回科尔菲前，摩顿森热情地握着帕尔维的手向他致谢。如果我还能帮些什么忙，一定要让我知道。帕尔维微微鞠着躬，你为巴尔蒂孩子们所做的事才是最值得赞赏和感谢的。堆在地上的石头，与其说是盖新学校的建材，不如说更像远古时代遗留下来的废墟。摩顿森站在高地上远眺布劳杜河，宜人的秋色中，科尔菲乔格里峰的金字塔山形清晰耸立，壮观气派，但眼前废墟般的景象却让他的心跌进了谷底。前一个冬天离开科尔菲之前，摩顿森已经把帐篷地钉打进地里作为记号，还绑上红蓝尼龙绳索，用来标示学校五间教室的平面图。他也给哈吉阿里留了足够的钱，让他请下游地方的人切割搬运食材。在回到科尔菲时，摩顿森原本期待看到基本完工的学校地基，但映入眼帘的却是荒地中间的两大堆石头。摩顿森跟哈吉阿里一起巡视学校的建设地点，努力隐藏着自己的失望。在旧金山机场的四度延迟，加上费尽周折要回建材耽误的时间，他回到科尔菲时已是十月中旬，比之前跟哈吉阿里约定的时间几乎晚了一个月。他们这个星期应该开始盖墙了才对啊，摩顿森生着闷气，开始怪起自己来。我不能一直到巴基斯坦来，现在我结婚了，我得有份工作。摩顿森希望赶快把学校盖好，然后好好规划自己未来的路。可现在，即将来临的冬日又会再度耽搁盖学校的进度。摩顿森一路踢着石头，生着闷气。怎么回事？哈吉阿里用巴尔蒂语问。你看起来像只横冲直撞的年轻公羊。摩顿森深吸了一口气。你们为什么还没开始动工呢？他问道。格瑞格医生，我们在您回去的时候讨论过你的计划。哈吉阿里说，我们觉得没有必要浪费你的钱，把它付给门中村和艾斯科里那些懒惰的工人。他们要是知道学校是一个有钱的外国人盖的，就会耍心机，做很少的事却要很多的钱。所以我们决定自己采石材，结果花了整个夏天的时间。因为村里的男人得接挑夫和协作的工作，不用担心钱，我把他好好的锁在我家了。我不是担心钱，但是我希望在冬天到来之前至少把学校的屋顶盖好，孩子们能有个地方读书。好，时间的关系，今天先跟您分享到这儿。我是田阳，我们下期再见。 敬上一杯茶，你是一个陌生人；再奉第二杯，你是我们的朋友；第三杯茶，你是我的家人，我将用生命来保护你。一个人，一个心愿，一段辛苦漫长的旅程，许许多多人的爱心，一个美丽的承诺，终于兑现。摩顿森把一次旅行化作了一个生命的承诺，从而改变了他在路途中所遇见的人的命运，并通过文字将看似不相干的人拉在一起，娓娓道来。他朴素的心便很快让你跳进三杯茶的友情世界里去，令你也嗅到茶的清幽香味儿。它教晓我们爱是怎么一回事儿，因为有了爱，它才在黑暗中看见星辰。这是一趟非比寻常的旅程，在这旅程上，不仅有它的脚步， 也可以有你我的脚步。我们愿意与摩顿森一起结伴同行吗？对很少知道中亚生活的人们来说，这是扣人心弦的第一手报道。三杯茶就是那个有关承诺的故事。一个人，一个承诺，一段辛苦漫长的旅程，许许多多人的爱心，一个美丽的承诺终于实践。故事的后来的确是美好结局。在过去的十几年内，摩顿森总共在巴基斯坦、阿富汗及喜马拉雅山区盖了不止一所，而是60余所学校，特别是能让女孩子上学的学校。如果您也被这个承诺故事感动，请将这本书推荐给您的学校、图书馆、朋友吧。 解忧书房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及北京时间网站。 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三地携手联动，信息权威发布，协同发展进程，热点追踪报道。晚间新闻节目京津冀新干线增加重播时段，首播晚6点，重播晚10点。热点新闻、文旅资讯、展览信息、演出时间，尽在京津冀新干线。 你知道吗？人感到快乐的时候会血液通畅，容光焕发。但你知道多大的声音会让人觉得舒服吗？小于40分贝的音量，轻声细语是我们喜欢的温柔。在公共空间，让快乐时刻相伴。 都闹，了解多一点。 在奥运会的比赛中，高山滑雪设有10个小项，男女各5项。在男子的比赛中，设有速降、回转、大回转、超级大回转以及全能比赛。女子项目的比赛和男子项目的比赛一样，同样是这5项，只是和男子比赛的高度差以及雪道的长度不太相同。高山滑雪最大的特点就是将速度和技巧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运动员在滑行过程中左右盘旋，粗犷中不失优雅，而优雅中又有速度的加持，很有观赏性。其中大回转是高山滑雪里面最优美的比赛，通常比赛场地多坡，并且呈波浪形，比赛高度差为男子250到400米，女子是250到350米。而大回转的雪道长度一般在1000到2000米之间。大回转要求将速降的速度和回转的技巧结合起来，在下滑的速度中，身体的倾斜可以减少离心力，保持在高速下的转弯。阿勒泰高山滑雪队教练巴特尔介绍说， 高山大回转这个项目因为它设置到场地距离比较远，起点和终点距离比较远，它的门间距离呢最小25米，最大的也可以达到40米。 对于大多数高山滑雪的初学者来说，正确的姿势、要领、动作是缺一不可的。力量和重心要放在外腿上，雪板尽量向前压，雪板越长速度越快，因此高山滑雪的雪板要比一般的雪板长。巴特尔教练说， 起点和终点的距离比较远，它要求的是速度，所以说这个板必须要长一点，板越长速度越快。 不同于一般滑雪的雪杖，用于高山滑雪比赛雪杖是弯曲的，这是为了减少风的阻力，雪杖弯曲的地方可以更好的贴近身体，这样也更利于冲门的速度。那么除了在冬天训练以外，高山滑雪在夏季的训练中又会做一些什么呢？ 除了体能以外，还要去练习这个平衡 然后来回中心的双脚的移动这块要多练。 大回转虽然属于技术性强的项目，对转弯技巧要求很高，但速度较速降和超级大回转相比相对较慢，也更加安全，非常适合在大众中推广开展。 圣火点燃冰雪激情，歌声传递美好梦想。10月27号，北京冬奥会倒计时100天开始，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全频率联合推出奥运歌曲特别展播，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Share a future,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